32周71分排榜首。喂，利物浦小心曼联啊。 Make a stream， 我是獅子。 我哋利物浦球迷唔使再潛水啦。 Make a stream， 我是皮蛋。 等了25年的夢終於有機會了，現在利物浦 Make a stream， 我是阿傑。 喂，大家好啊！咁今日好齐人啊，有我啦，我系狮子啊，咁啊有肥 Sam 啦， 大家好， 舌妥正啦， 大家好， 系啦，皮蛋啦， 大家好， 阿 Kit 啦， 大家好， 啊九叔啦， 你哋好。系啦，呢个特别节目嚟噶嘛？ 系啊， 讲讲特别节目其实咩名咧 ？Make a stream， 咁呢个名字就系皮蛋咧就提议嘅。 咁系咪做六集嘅？我想问。 啊，一次过做六集， 贵晒啊嘛今日。 唔系，为咗攞冠军，可能因为节目继续做落去噶啦。 系啦，其实咧我哋就想讲下咧，其实呢个节目咧就系利捻大联盟嚟嘅。 系 啦，咁啊就纯粹咧就因为你知啦， 呢个名咧直接。 唔好啦，即係好 唔係你唔好放上去啊！即係你講俾人聽難講啊嘛。 係啊，你 make a stream 講到好似哇好型咁樣咧， 同埋高曬好多。 冇錯啦 ，grand 好多。 係啊，點解要有呢個節目呢？就係、是、你知啦，我哋啲利迷咧都唔知等幾多年先至見到四月都利物浦竟然喺榜首。 係啊， 真係我諗極都諗唔到，究竟對上一次係幾時？嗰、那個皮蛋都喺度撈。捞咗好耐， 捞咗好耐，有人话 九六年啊嘛， 我以为系九六年，但系有人话嗰年系排紧第二，都仲系俾曼联砸住。 咁即系对上次八九年啊， 哇 哇， 真系讲冠军嗰年。 我出身， 其实我就想更正呢样嘢嘅。 八九年， 八九年， 即系 九零，严格嚟讲九零年 ，sorry， 九零年嘅四月份， 系 即系呢个基本法颁布前。一個禮拜我哋仍然喺 呢啲條文嗰啲係好煩嘅，就係要佢包口講。 咁所以我哋就整個節目咧，就希望咧，即係聚集各方嘅利迷咧，就一齊見證利物浦咧最後呢六場。即係不論贏唔贏到都好，但係喺我哋心目中其實贏咗㗎啦。 係，我哋而家做第一集有數啊。 係， 起碼係仲發 可以吹大啲。 你大佬，呢間原來唔覺意聽翻輸咗。 就已經冇第二集啦。 會唔會腰斬 係？第二集腰斬啊！ 第二集腰斬即係 咁，我節目好撚邪喎。 唔係，跟住你咪 make us dream 之後，係咪變成 make us nightmare 啦？开始变咯，开始走，起码所以第一集有数噶，我觉得。 系啊，如果唔系去到之后嗰两集唔知讲咩啦，啲人。 唔惊嘅，我一路都觉得。 唔系，但系应该有信心，因为其实你谂下今季，大家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到先讲啦，到先讲啦。 系。 即系你就算班顿罗扎士同谢一特都系话，黐线，我哋目标唔系冠军嘅，我哋唔系嘅。但系我觉得谢一特真系好嘢，佢啱啱我唔知系咪琴日定前日睇到就系话。 嗯。 话俾你听唔谂冠军，佢终于肯讲啦。即系我觉得我哋做球迷同佢做球员一样，到呢个 moment， 你话冇谂过，我压够嚟嘅啫。其实我有，但我唔可以俾自己同自己讲为冠军而去行，而系每场每场打。即系我觉得佢作为一个队长咧，起码话俾班细 做得好，做得好。 即系喂，你唔好以为个杯你揽住半只，以为有一同曼城争啊，跟住结果屌你，原来头四都冇交埋，咁你真系大镬。 系。 咁原来唔系嘅，喂，你逐场逐场嚟，你慢慢打上去。咁我觉得我哋做球迷都呢个心态有着数嘅，即系一场一场嚟，过咗一场先一场。 系啦，所以我哋唔系净系讲冠军嘅，我哋系陪利物浦咧见证最后六场啫。我哋修正下，系啦，俾个下台阶自己先。 我个目标系想话上翻头四嘅呢个节目系为咗， 系啦， 我同朋友讲咧咁嘅。 我哋每一集嘅目标就系攞三分，啱啱先啦。 咁你起码有得做落去咯。 系啦， 你下都话黐线嘅冠军系我哋，你知即系有时我哋笑人哋都笑得多啊，我哋。真係反萬嘅大聯盟顯身出嚟㗎嘛，即係我哋都笑人哋笑得耐，即係梗係自己笠咗個頭盔先。去到最尾一場，到獅子去到睇主場嗰場啦，艾菲路對紐卡素嗰場，如果你真係之前嗰五場贏曬咧，嗰晚我諗就真係如果贏埋， 如果嗰場再贏埋，你喺當場會做啲咩咧？ 攞跑 嘛， 喂， 攞住謝拉特張相去跑， 啊，有大球盔， 升粒水， 大佬，如果唔係我即刻裝啦，我話俾你聽，我做 K 夫即刻裝啦，我就係為咗睇你嗰幕啊， 小米盒子就得㗎啦，小米盒子幫到你， 等日 TVB 都會播啊，因為 係啊，唔係，因為如果係嘅話，其實係國際新聞嚟㗎， 唔係國際新聞， 我諗我哋 K 夫 國際醜聞嗰啲係。 基本冇啦，即係日前喺利物浦重温25年嘅美夢當中，有一名香港球迷不自量力地走進球場攞跑，而 size 嘅大小更為人詬病，咁樣就大件事啦。 睇嚟要跑一次俾你睇，睇下系咪真系为人救命先。喂，入翻正题先。其实咧，今集咧，即系我哋其实都想，即系而家都发紧梦啦，叫做我觉得应该真系要讲下嗰个冠军梦嘅，就唔系就系讲今届嘅。即系其实大家即系捧利物浦都有段时间啦。即系我谂每一年或者我哋从来都经常都会谂啊，几时可以攞到英超冠军呢咁样。咁我自己讲下先啦。咁我就系1997年开始捧利物浦嘅。 咦，你算师弟喎，原来九七 师弟嚟噶， 九七年先开始捧利物浦喎。 系啊，好后生嘅啫。 但九七年冇乜诱因去捧利物浦， 其实 马兰文 系咯， 佛马兰文同 贝加 都系最早啲嘅， 都水系啊，未到 水中啦，系啦。但系唔知啊，嗰阵时就我唔记得特别记得边一场波啦。但系因为嗰阵啱啱就即系屋企人就装有线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揿 识睇啊， 识睇啊，系啊，OK 啊。咁唔知点解咧，我讲一望到曼联，我就觉得好乞人憎嘅， 系， 即系我讲过啊呢样嘢喺节目度 啊。 咁跟住亦都唔知点解咧，就镜头一转，我唔知边一场波啦，总之就见到麦马林，我觉得佢真系好靓仔。 嗰度香鸡脚啊嘛， 太好靓。 嗰把挛头发长发， 挛头发， 你喺见佢喺左边左边边线喺度拍，即系佢又好成日好中意喺左边噶嘛。即系其实如果通常睇波就，如果上半场喺左攻有咩，都喺镜头嘅上方。啊，见到有条友，嘣一声飙落去，嗰个通常又麦马林系有型嘅嗰阵时。 好有型真系，即系后期我又觉得啊贝加都同有啲似，所以呢 type 我好中意嘅其实就 系。即 系 长发。 系咯，咁然后。冇啊，咁后屘我就会发现一样嘢就系、是，好多年冇攞冠军，咁再大啲嘅时候就发现，唉，俾曼联越追越近啊，咁样，咁嗰个心咧，嗰个压力好大啊，即系真心嘅呢样嘢系，咁所以就成日都喺度谂，唉，几时攞到，几时攞到咧，咁我谂对我个人嚟讲最近嗰次咪08-09咯， 系啊， 圣诞冠军， 圣诞冠军啦、啊， 以为得噶嘛，因为嗰阵时。都幾 hurt 㗎，嗰年咪話即係聖誕攞得冠軍都會攞英超個機率係好高，唔、知好似一定攞定好高咁樣。 好高啦，好高啦， 咁你結果又係天堂跌翻落地獄， 但係利物浦係即係坦白啲講，係成日衰自己喎， 係啊， 即係好多年都係咁。 我怪啲人獲得多嗰個界真 太海， 唔係你最慘係輸俾啲弱隊。 係啊，咪就係、是。衰自己，好似 Chelsea 而家咁咯。 系咯，即系你输俾啲弱队。靓 州啊， 嗰个谦谦啫。 靓州就 我 输。 但系我个人觉得 Chelsea 暂时系同盟，所以我唔敢谦。 咁啊，冇啊，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今年突然之间有个机会嚟到，咁我觉得有几个因素都令我几滚动嘅。第一就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利物浦嘅衰落系同25年前嗰场惨剧系有关嘅，即系道格利树出走，咁啊即系桑拿士，即系大家都知 过嚟 几好嘢啦，系嘛搞搞局咁样。咁今年25周年啦，件事又平反咗啦。咁啊，以往每一年嘅4月15号喺安菲路都系即系。比較愁雲慘霧，咁但係今年用個通就話 celebration for 96人咁樣，咁我覺得咦好似走出咗個陰霾咯，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睇咁多年波咧，成日都會見到一啲你好中意嘅球星，佢又好愛隊波嘅，即係我覺得佢愛隊波，事實上都係啦。咁佢攞唔到聯賽冠軍咁就好遺憾，即係最近就一定係講。力查啦，係嘛？之前會講，譬如我好中意嘅科拿啦，沙比啦，係嘛？連拿啦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有好似一代人嘅遺憾，因為其實25年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嘅，即係你諗下25年前嘅香港同今日嘅香港已經係兩回事。我點解要講基本法咧？我真係唔係抽水。 我明， 即係嗰陣未有呢嚿咁嘅嘅嘢， 個年份太近 啦。係啦，而家係嘛？即係你睇下而家咁搞成點，咁你就會知，喂，25年發生嘅事太多，即係。而會喺背後，即係我都覺得要自夸下，就仍然默默會撐呢支球隊嘅球迷。喂，有個機會俾我哋，即係出嚟，唔好話威一威啊！即係我哋去抒發下，哇！大家點解會咁撐呢支球隊，或者同呢支球隊嘅感情？我覺得喂，呢、這個時機真係非常之 perfect 詞啦，係咪先？即係我係咁睇咯。係 㗎，即係阿 Kit 咧。你幾時開始睇利物浦？ 我諗我同佢差唔多時間嘅， 暴露咗年紀嘅咯咁樣。 唔緊要啊， 唔係三歲都開始睇咯， 唔得咁樣。 黐線，女仔通常睇波都係阿爸教落咁樣，你細細個開始耳濡目染噶嘛，細細個97年啊，即係都係。 我諗應該差唔多嘅。咁其實嗰場賽事我好記得係對紐卡素嘅。咁但係後屘我同好多球迷講翻呢場波咧，就大家就覺得我形容緊嗰場就係4-4嗰場嚟嘅。 4-3 嗰場。 4-3 係啦。 4-3咪兩場噶嘛？ 連續兩季咯。 咁你即係 九六嗰季第一場咯。 係，但係其實我當時我好記得個情景就係、是、咧，咁嗰時係有麥馬蘭文嘅，係有科拿嘅，我記得都好似有列納嘅，咁跟住咧，我記得佢哋係唔知落後緊，跟住然之後補時定係係咪補時階段咧？ 最慘兩場都係補時階 段。係啊，所以大家你記唔記得邊個入波先？哥利摩入波定係邊個入波先？記唔記得？ 所以大家都叫做澄清唔到究竟係邊一場，或者 clarify 唔到究竟嗰場波係邊場。 你有冇印象係邊個講波先？ 唔記得啦，我總之我記得係反擊，跟住我覺得一隊波落後咗都唔放棄，然之後反擊，哇！跟住好興奮，嚇好 high 噶嘛嗰刻。 嗱，嗰場係呃咗唔少人捧兩抱嘅。 係喂，嗰場係吸納咗唔少，我係啊嘛，因為我都係嘅。我睇波，我唔係嗰啲，因為我由細大住屯門啊嘛，我唔會走去旺角場睇波噶嘛，即係我爸又唔係踢波，又唔係中意睇波啲人。咁球迷世界其實我唔係好。好入血嘅啫，即系星期日又出咗飲茶，你未必有機會睇。 你都真係好有流緊有線血嘅喎、 啊，唔係啊，因為嗱你咪計咯，九三年開台 K 寶嗰陣時，我係十四歲，十四歲係咩年紀啊？唔緣分咯、啊，即係反叛。 而家都 係 㗎， 係啊，冇人咁我 keep 到啫。咁你嗰陣時十四五歲僆仔反叛，我記得應該咁講，九四年美國世界盃 啊， 就世界盃就係阿水都睇嘅。嘅足球嚟噶嘛，咁就連我老豆都走去睇，咁、我就睇咗一場好悶嘅世界盃決賽， 三 即 係 點都 真係好 靚。你世界上有咩運動係會零比零啊？係 啊， 即係除咗足球之外， 冇乜攻勢， 冇攻勢噶嘛，因為熱得滯啊嘛嗰屆，即係大個睇後屘知道啊。咁跟住之後，老豆哦，佢個足球幾好睇喎。咁跟住 K 寶 咁悶都覺得好睇啊！ 係啊，唔係佢因為仲有前面嗰啲噶嘛，荷蘭啊、德國啊，唔係西嗰陣係咪仲有西德啊？ 德國。 咁你跟住之後後屘話裝 K 寶，咁跟住裝 K 寶，咁你開始有波睇咯。咁你咪開始睇咯。咁你成日都夜晚就保護罩嚟噶嘛？誒，我睇波你瞓先啦。咁我就梗係英超嘅時間，你梗係睇埋。咁屋企人又不如瞓，之後你夜晚仲可以 第啲嘢做。 夜晚就梗係可以就係嗰餅打醒就交流起時間。披落就係丹麥名片嗰啲，唔喺呢度講啦，係咪先？但係你起碼嗰年代就開始睇波。咁睇下，其實嗰陣時都係嘅。你身邊，你如果問下翻到第二問啲同學，啊，曼聯又有，利物浦依次都有啲嘅嗰陣時。 係係係。 依次周華嗰啲嗰陣時年代有啲嘅。咁跟住之後，我其實仲揀緊嘅。 哦、 即系唔知诶边个好咧咁样，但系又冇话心仪紧个女仔中意边队，有啊，一定影响咗我一生噶，好在嗰阵时冇。跟住就系因为连续两季双杀，四比三，即系喂，原来喂真系好睇足球系咁，因为世界杯嗰年都冇咁夸嘅嘅咁戏剧性嘅赛事。咁你佢讲你喂系、啊，原来你因为有一场我唔都真系捞乱咗个思维次序，有一场先输三球噶嘛，跟住追翻噶嘛，咁你将哇得嘅咩？原来足球。唔係話輸咗三零冇，因為尤其是細個。 阿 K 應該係講呢場，係輸三球。 輸三球先，你細個未試過睇咁多足球，咁你廣播嗰班又話俾你輸三比零，即係收得皮㗎。 係啦， 點唔係喎？贏得翻㗎喎。 好刺激㗎！ 嗰個叫嗰種 underdog 嗰種味道，即係覺得喂原來得㗎喎。咁嗰陣時就真係開始中意啦。跟住就開始一路睇，咁同埋跟住唔知點解好奇怪㗎嘛，中意得你咪冇，跟住你就硬係覺得問題點冇踢嘅。 中意你唔好球迷有共通點㗎，即係 靚仔靚女咯。 呢個唔知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我哋唔會係好因為一樣勝利而中意咯，即係我怒炒佢啦，大炒佢啦，即係曼聯嗰陣時係即係霸氣起嘅時候係咁樣嘅態度噶嘛。但係我哋中意利物浦，我哋好少會覺得就係話，利物浦可以大炒人啊，怒炒人啊，炒到人哋連條底褲都唔見埋啊，即係唔係嗰啲態度噶嘛。即係覺得我哋利迷中意嘅球隊，即係中意嘅利物浦，就係、是、覺得佢哋係嗰個 heart 啊，嗰個鬥志啊，instead of 係喂我就要炒爆你嗰啲咁樣咯。 係真係唔會。首先 完全唔會啊！真係 我應該係真正中意應該係九五年，我因為我中意哥利摩。 喂，大家都咁上下， 我都中意哥利摩， 我係好中意哥利摩啊！我係會 中意個頭。 我翻去會去外國網站買翻佢啲波衫嗰啲人，即係點解我中意咧？因為我嗰陣時仲係睇緊無線嘅精華嘅，嗰陣時係逢禮拜六朝頭早踢波，踢到六點鐘，挨晚就翻去睇精華。 六點半有一波。 係啦。真路拿住佢通渠咧，嗰、那個嚇嗰、那個節目開頭，咁嗰陣時有一個禮拜就係哥利摩亞對石州三， 喺中場唔知擺兩腳之後就戳遠處咁樣，我就好迷嗰個片段嘅，我而家仲會成日上去睇，真係噶， 攞嚟 J 嘅喎你係 啊， 因為講大咁嘅， 係咯，因為成日會上去， 係啊，因為佢一百球嗰啲我成日會開翻嚟睇嘅， 不過嗰球係真係堅嘅， 好靚嗰球， 或者因為我 你踢波你自己平時出去踢波踢咩位嘅？ 都係嗰啲嚟噶，中場就亂射嗰啲咧。我好中， 我以為你話都係過嚟摸下我啲 啦。咁企喺度，即係遠啊嘛，我就唔會跑咁遠嘛，企喺度咪亂射嗰啲咯。咁嗰陣時開始咧，仲同埋有一場咧就係、是、應該係第一場嘅4-3反級，應該係嗰陣時喺無線播嘅。 第一年喺無線播。 我從來冇試過睇波三點幾開波，我係會越睇，因為你睇波挨住噶嘛，你會睇到成個人坐直咗個身，望住個。 嗯。 啊，係。因為我哋嗰陣時第二日，我同個 friend 話：喂，琴日場波點啊？好似以前我哋打嗰啲叫創造足球咧，如果你唔睇內容咧，兩隊波係俾佢走嚟走去嘅。 嗯。 即係精華嗰陣時 ，Exactly 嗰場波就係咁樣。 個速度啊， 係啦，即係快啊！費迪南反攻完，跟住麥麥蘭咪攞個波又，即係你去個廁所翻嚟又兩邊鬥攻緊，我覺得哇好正呢場波， 無窮無盡嘅氣力咁樣。 係啊，同我中意嗰陣時列納啊，阿麥麥蘭文啊，嗰啲雙加大咧去見，即係30度仲著住長袖嘅雙加發，即係啲手袖一個發，我覺得好有型，同埋嗰陣時我踢 造型嚟嘅，你諗下 長袖嘅始祖話俾你， 仲有膠布啊！波蘭 波蘭鼻啊， 嗰時我係實黐嘅，但唔知我做乜嘅。 唔係嗰陣時人哋黐嗰個咧，嗰塊膠布真係防個鼻嘅。但係我哋僆仔出街踢波咧，你就揾名字嚟止血貼嗰啲，夠唔係大塊呢啲 唔係我真，我哋真係喺銅鑼灣度買㗎，銅鑼灣廣場真係即係嚟嗰樣嘢。 嗰啲幾錢啊？ 唔記得。 咁你好有錢，我想個態度啦。我都係攞塊。 我啲 friend 聽到都會記得，我哋嗰陣時七個嘛，攞一排出嚟，喂，一人黐一塊咁啊。 係咪真係呼吸暢順啲先？ 關事啊，我可能黐錯位咯。 一唔你咪黐咗啲唔啱。 唔知黐邊度？同埋我哋係第一代會買波衫，嗰陣時波衫冇咁興㗎， 冇咁易買啦。 我要去啲14樓啊，即係要成件訂翻嚟，仲未有英超字冇勇字嗰陣時咧，成件訂翻嚟八嚿幾歲咧。喺屯門又穿成白恩阿叔嗰支啊，啲班尼斯啊，啲麥克狐狸啊，全部一落場就我哋嗰班僆仔嚟噶啦。波又唔係好咁啊，成班又著曬 boot 咁樣。 呢啲咪成日都講輸人唔輸陣啊。 即係呢個係一個回憶。咁你話其實中間我係斷咗睇波嘅，因為我有線，我嗰陣時冇裝有線，咁我又唔識上網睇波，我斷咗。但係一路都會因為利物浦而出去酒吧睇咯。 嗯。 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是一個理念嚟嘅，中意利物浦。因為我點解？因為我唔係好中意而家，即係好多人會突然間話我以前中意邊隊啊，而家我最近又中意咗邊隊。 係啊，我最憎 點解可以咁樣嘅咧？我覺得，即係因為係咩？因為渣而唔中意本身個隊啊，定係因為咩？因為我覺得我中意利物浦，佢點兜踎，我最多咪唔出聲。 係啊， 炒完我唔講咯。 最多咪唔上水。 係啦，佢哋喺度 group 傾嘅，我唔傾咯。 係，我都試過出唔傾咯。唔係，我都有啲 friend， 即係有啲曼聯 friend 專登喺我 Facebook 度入嚟抽挑機嘅。 我都有啊。 有嘅，我咪唔理佢咯。 而家都有 嘅，而家有 嘅。每一次利物浦一贏波咧，就有人喺我嗰度搞一搞事㗎啦。 係啊， 跟 住有啊，好多我發現。 跟住然之後俾我。我講咗一次之後，而家嘅情況就 有所改善， 冇啦。我哋理迷係訓練，我哋冇成本噶嘛。我哋不嬲20多年都係笑人嘅，我哋冇底。啲我 friend 話我哋都冇底線，我都笑唔到你啲咩。但我即係曼聯而家撲街啦，我哋好開心。我哋20多年我哋都冇嘢攞過，即係對佢如果打和嘅，我哋打和已經當贏波啦。 係 打和已經喺佢面前喺度歡呼。 受讓點都抵埋啲， 所以我哋係冇成本。 皮蛋咧？ 唔係我發覺咧，呢度5-6，你即係你係咪㗎？都係96、97年嘅九叔。 其實我就唔敢出聲，我係80多年。 八幾年啊？ 你咪睇佢個樣 ，kid 嚟㗎，40多歲㗎啦。 呢度60歲嚟㗎啦， 都係嗰個時期中意利物浦多㗎喎。嗰陣時嘅利物浦係真係其實同而家係好似嘅。又係攻強守弱，永遠都淨係識進攻。不過嗰時仲離譜啦，會守噶嘛？詹士老， 唔係詹士嗰時最離譜就係都話難救啲，佢一定救到嘅。 係啊， 你呢高空波6尺幾啊，大佬你攞籃板都唔識咁，即係嗰啲會笠死噶嘛？ 呢啲足球的確係引好多球迷係中意嘅喎，係啊，所以其實咁多球迷都係嗰個時間開始，我都係嗰個時間中意咯。我同阿正都一齊，因為中意哥利摩啊，所以中意利物浦。 識好啊， 係啊，有品味，品味之 品味嗰批，唔係同埋嗰個時期係真係。應該利物浦吸納最多球迷嘅， 你反而後少少，我覺得譬如近呢幾年係少人鍾意咗利物浦。 我成日冇代表人物啊嘛。 我成日以為係我嗰個年代最吸引。 唔係你嗰個應該係最多，但係嗰班譬如可能真係再 唔係因為 未知死曬，佢未必識上網。 嗰陣時係勁啊！嗰陣時 係勁啊！ 我想講咧，在座六位入邊係有我哋五個其實都係未見證過利物浦攞聯賽冠軍。 未啊！ 得九叔一個㗎咋，你真係石骨緊存啊！你要講多啲啊，唔該。 我其實我唔係因為利物浦贏波攞冠軍去開始追對波嘅，咁嗰陣時我諗都係得無線應該係播下波啦，咁仲係一個禮拜有冇一場咧？我覺得 冇啊 嘛， 一個月一場到。 但係波利物浦係唔少，因為嗰陣時利物浦係勁嘅，咁但係嗰陣時。好細個啊！真係其實都係嚇，咁啊八幾年好細個，唔知幾歲咁樣。但係我其實唔係因為佢贏波輸波，我對紅色咧係有偏好嘅，但係唔撚知點解曼聯我就冇咁嘅興趣。 又係有批 嗰批，即係紅色嗰個 Pantone 爭少少，咁我就係中意利物浦啦咁樣。咁兼且其實我我咪係路鼠啦，因為路鼠我就呢個係我認為。唯一一個即係我到而家都認為係唯一一個即係叫射門機器入球機器啊，入球機器嘅 icon 啊呢個 係啊，其他嗰啲係 sex machine 就 rather 定呢個shooting machine， 即係佢係真係一個非常之板能力好高嘅即係前鋒啦，仲要係咧 until 鬼命啦，有啲胡鬚咁樣咧，我呢條即係。 你冇諗過林子祥會踢波㗎嘛？你明唔明啊？林子祥最多話俾你聽， 身形 地嘅啫， 身形唔似啊， 身形唔似啊， 佢企喺頭氣站門口啲阿叔咁嘅身形。 佢即係又係好斯文嗰啲嚟㗎嘛？你諗 好斯文， 紳士型咁樣。 係啊，即係你冇可能喺即係嗰陣時嘅英超都未到咁今時今日嗰、那個即係身體個碰撞啊或者咁犀利嘅嗰陣時候。咁但係你要佢一個即係我仍然佢係 NTO 鬼命啦，啊瘦蜢蜢咁，但係佢可以係佢走位啊，步呢位啊，就甚至。即係佢唔係淨係喺門前執雞嗰啲，咁佢射球，所有嘢我都非常之即係吸引我，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就跟利物浦啦。但係即係嗰陣時我唔知，我唔係好明唔好理賽果嗰啲嘢㗎，我係好中意跟啲球員，跟住就逐個出嚟，即係未到馬蘭文嗰啲啦，就係、是、講譬如有。嗰陣時個龍門又高班， 高班啊， 係啊，呢條契弟咧又係好吸引我的， 津巴布韋。 其實你普嘅龍門係有特性噶嘛， 係啊， 係會甩甩漏漏啊， 係 唔係即 係 有種 街 真係呢？ 係啦，佢唔係一啲世界一級嘅龍門，你每次無端我應該撲到嘅，佢唔叫撲漏屙蛋啊， 係啊， 每一個季度都有嘅喎， 係啊係啊， 一睇你好火滾喎，唔知幾時走出嚟嘅，但係有啲世界波佢偏偏撲到嘅， 係 啊，咁呢啲咪就吸引我嘅地方咯，但我從來就唔係追利物浦，因為佢係冠軍球隊，咁但係後屘整下啦，我因為嗰陣時淨係覺得哦，英超原來得唔係嗰陣時唔係英超啊，嗰陣時係 英格 啦，我覺得利物浦係最勁嘅啫，咁開始就跟住折墮咁呢即係一路你話九零年之後其實好少其實佢 九十年代都仲喺個爭標分子之 爭標分子， 你都仲有希望。 佢只係冇聯賽即係冠軍啫，英超冠軍啫。但係喂，佢係咁依間唔中去執個足總杯，執個咩呢個聯賽杯，咁嗰啲冠軍都有嘅。所以未到你話去到即係一隊非常之好唔掂當嘅球隊啦。咁所以即係粒粒水粒下，咁跟住佢又攞個杯，咁我都從佢浮翻上水面，係咁鬧一鬧，跟住又沉 翻。呢個都係利物浦嘅特性嚟嘅，你即係起碼我哋未至於好似去到阿仙奴叫 Annie 冇冠啊嘛。你幾年又整一個，即係正當你都覺得好似唔係話好大希望嘅時候，佢整個歐聯你嘆口。 係，即係嗰年真係， 嗰年你唔黐曬線，即係你明唔明啊？等於你識咗個一個好中意賭錢嘅男朋友，佢日賭夜賭，你都賭到你對佢冇曬信心，佢突然間抬嚿錢翻嚟。吓，点解会咁嘅？咁你咪又等一阵，即系你系始终都对佢不离不弃，就系、是、你好嘢喎！你又去到啲最估你唔到嘅地方，你又突然间俾翻啲嘢我睇，你又去到啲估唔到嘅地方，你又俾翻啲我睇。今年 exactly 系咁，你谂下今年，我觉得 exactly 即系成日都话嗱，你又唔够板凳啦，你打地桩啦，你又好彩又唔伤，你头段又冇咗苏亚雷斯，咁你大家都一路都觉得喂，系咪真系得噶？系咪真系得噶？连系领队咪球员自己都话，我哋有目标啫。我哋唔係要冠軍嘅，但到踩到而家，我哋可以開到呢個節目，咁就係、是、又係你估唔到咯。 估唔到啊，真係。 估唔到。 今年我覺得講翻今年啦、我覺得今年真係非常之神奇。其實神奇過零五年，我想講，因為點解呢？其實你如果真係要去比零五年我哋攞歐聯呢，即係嗰個旅程呢，其實 即係你要知道杯賽同聯賽即係兩種打法。聯賽你基本上你拉成年38場講穩定性，跟住仲要講緊係有好多因素嘅配合。咁、哇我哋你會知道啦，你諗下十月嘅時候都仲可以頂到喺頭段，我都會諗啊，即係死啦！十二月會唔會跌翻落嚟咧？十二月聖誕上榜首、啊，即係你真係吹佢唔著，連輸兩場俾曼城同車路士之後，跟住跌翻去第四，跟住啲萬迷又出嚟抽水啦，係、嘛？你睇下你啊，打回原形啦。 佢就係話我哋嚟緊㗎啦， 咖喱冠軍， 我哋嚟緊， 想翻冠軍 大佬啊！俾你哋喺度玩嗰個咖喱玩唔少啦，邊嘢邊啲潮聞嘅間中又抽翻出嚟。 咁不過季中嗰段咧係好危險嘅，輸完兩場之後咧個勢係的確係純粹爭翻幾分嘅啫嘛，隨時可以跌翻第六、第七 位咁樣啦。 嗰段係危險嘅，係。 係啊。 同埋嗰段嗰個人腳都係差啲噶嘛，你記得後備都係擺一啲後生仔落去噶嘛。 係。哦，好危險。 完全唔夠人踢。其實今季嘅好成績咧，都係得益於唔使踢歐洲賽事咯。 嗯。佢自己都放棄咗啲嘅，係連呢個聯足總杯又輸埋啦，跟住聯賽杯又輸埋啦。 其實都有啲幫助啊！大家一心一意咪就係七場決賽咪七場決賽。 如果佢用呢個人腳係有份打歐洲賽啦，我諗佢真係 死咗應該。應該死咗， 有得隻足總杯都唔掂。 同埋，我覺得係蘇亞雷斯續約呢個，我都覺得好緊要。 強心針咯。 因為我覺得唔開頭我都唔主張，即係譬如喺 group 度傾偈啦，我都話依要賣，因為個軍心問題，你自己一個人成日要走，但我估唔到佢肯續約，同埋佢真係。小力智嚟嗰陣時候，我話死眼撲街，似兩個鬥毒食啊！點不知兩個真係肯交波，呢個係真係估唔到。 你變咗大智慧同泰來啊嘛， 仲 要係你唔知嗰球波邊個係大智慧喎、啊？佢恐怖在咁啊嘛，即係我永遠都知道一個大智慧，一個泰來，我識我有到部署啊嘛。我依家問題，你係大智慧定泰來啊？喂，你冇玩我大佬，你做後衞你唔癲咗，你唔知佢幾時交幾時俾，係嗰段係真係幾恐怖。 俾咗，即係我覺得。一個球星肯轉打法係一個好唔常見嘅事嚟嘅。 我成日懷疑有睇男兒多合樽咯，佢哋即係流川楓啊嘛，流川楓肯交波幾恐怖，係咪先？ 所以我覺得羅渣士呢個人唔簡單嚇、你即係呢啲我相信一定喺後面嘅團隊教練嘅團隊做咗好多嘢先，可以令一個即係佢話齋即係咁自傲一個咁獨食嘅球員可以變咗一隻即係叫咁合作。嘅球員啦，前鋒添尤其是個個都想入波想射波噶嘛，咁而將佢兩個可以夾得埋，其實係我覺得係今年最大嘅收穫咯。 所以呢樣咪就係莫耶斯冇嘅咯。 唔係，其實唔止呢樣嘢好咁就 入比零温度燒啦。 搞唔掂嗰個叫做更衣室係真係爭好遠。但係咧，其實有個問題，我覺得咧攞冠軍咧唔多唔少咧都一定要有運氣。即係我覺得利物浦今年其實又好坦白咁講咧，我覺得佢有幾場賽事咧真係贏咗少少運氣，咁即係等於當年。其實曼聯贏冠軍一樣啫嘛，即係我覺得佢有啲運氣。 你講運氣其實上兩年，因為運氣實在太差啦。我數住中柱中尾次數，英超冠絕全球添啊！ 其實今季都係最多係利物浦喎。 嚇，仲係咩？ 係啊，都係中咗廿幾次柱。 但係廿幾次，但係上兩年係四十幾次啊嘛。大佬離曬譜， 即係進步一半㗎啦，皮蛋。 一場可以中三四次喎，佢係中尾中左中右柱嚇，咁都會唔入波嘅。睇到真係好心傷，唔係冇攻勢㗎喎。即係嗰陣時佢話有時。上年都話係輸雲，我覺得真係有啲雲嘅。咁、今年係啊，我你話齋佢有時咧即係好似上一場咁啊，第一球一開波兩分鐘，點屎滾滾咧，人哋自己擺個波入去嘅，你已經係會係啦，即係佢唔使攻嘅，佢幫你。 我有畫面啊！ 屎滾滾。 我都未翻到屋企開電視就入咗波啦， 係啊，激死啊！ 即係平日唔入波啊嘛，史基泰爾今年離曬譜啊，大佬，我暫時唔可以頂親頂幾球嘅，平日邊有啲咁嘅事嘅啫？ 係啊，佢只腳都識入波，唔係淨頭槌啊！ 係啊，我覺得 我托尼斯啊，大佬 呢啲又係講運咯。當初其實羅渣士係唔係諗住史基泰爾打正常啫嘛，都係諗住艾加達沙高打正常。 佢係中間試過好多唔同中堅組合㗎。係 啊，到艾加傷咗，跟住又焗住用翻大抽啦。大抽嗰時都係話賣咁滯㗎，大家記得嗰陣時係。 記得，仲驚佢走。 兜翻講咧，羅渣士係留得翻蘇亞雷斯啊，係我對佢另眼相看嘅地方。 呢個係 啊，嗰陣時蘇亞雷斯都講到明，我走㗎啦，我賴殺曬啦， 我賴皮㗎啦。 係啊，佢又真係 handle 到呢件事，同埋我覺得老細嘅 support 係好緊要嘅。老細話我真係唔賣㗎，你搞掂佢。咁佢驚我你啦，我四年合約係咪先？唔聽。其實嗰陣時係利物浦帶咗成班波去咗，唔知係咪挪威嘅地方係有賽㗎嘛？佢都要蘇亞雷斯，你自己喺 training ground 嗰度自己喺度操練啦，自己同自己踢波啦。咁咪令到佢自己反省，係咪真要走咯？根本就走唔到件事。唔係話好似嗰啲球會，好似阿仙奴嗰啲，唔得㗎啦，要賣就唔賣唔掂㗎啦，係咪先？咁個理念咪唔同咯。阿仙奴變咗每年都係變咗係有成績。 爭第四，揾錢揾到錢。咁呢個但係唔係攞冠軍嘅方法嚟㗎嘛？每月逢都係賣隊長啊，賣成。我哋唔會賣個謝德出去。 阿仙奴係專出賣球迷嘅一個球會咯，喺我眼中，利物浦係專留住咗你啲忠實球迷嘅球會啦，係。 我想講下羅渣士喎，反正都講起啦。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就麻麻地佢嘅之前，即係但係 我都係。 我諗冇人係即係佢一嚟到哇正啊！我諗冇呢 升級教練。 佢嚟之前係史雲斯。史雲斯都話中游嘢。 都唔係啊，都勁嘅。 勁，佢係僅次於巴塞喺陸地上控球個比率最高。 唔係咁啊，霍神尼戴富咸線都勁嘅好似。唔係你以為嗰陣時佢都係嗰類嘅。 係啊係啊係啊， 霍神之前教貝潘假衰，但係佢有前科，但係羅渣士就唔知。但係我唔中意佢點解咧？佢一嚟咧就收。起我卡路尔，因为我好中意卡路尔。 啊，你都中意冲冲撞撞嗰啲喎？ 唔系，因为我觉得我成日都话如果有一个人喺一范一个 area 度，佢系无敌嘅咧，我觉得对战术上嘅运用好好嘅。即系譬如话我真系打唔到小组，我抌佢出嚟打主 力式， 两边狂刮过去，即系点都涌到，因为佢头槌真系好劲啊嘛，佢几乎系搵手路咁好似，所以我觉得系好嘅。但系佢嗰阵时甚至乎系贱卖咗佢，我觉得。其实可以放一放嘅，咁嗰时一路都唔系好中，唔算中意咯。 我都系因为买人嘅策略上面，我对罗渣士系唔系咁有好感。 咁尤其是上年啊嘛。 系因为我好中意古字，我好中意 我都系， 即系我好中意嗰只旧神啊，因为我系肥宾 fans 嚟嘅，即系所以我一定，即系如果一个领队要取悦我呢啲肥宾 fans 咧，即系一定系要好有。 阿肥宾好识做喎，佢买科拿翻嚟都系为咗收买人心啫。 系啊。 其实为对波，其实帮助唔大，佢知道但系唔使钱。買翻嚟嗰個 window 箱，我記得係賣唔到人噶嘛。 係啊， 結果臨尾整個 Fola 翻嚟，大家皆大歡心，皆大開心啦，就唔好似今個轉會箱，大家都喺度，哇搞錯一個賣唔到，即係有個怨氣喺度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後屘發展落去就我都覺得蘇亞雷斯嗰個事件係令到我對佢另眼相看嘅。 係啊， 我覺得因為太真係太犀利啊，即係嗰個 handle 呢件事去到一個地步係我以為蘇亞雷斯啲咁自我嘅人，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蘇亞雷斯同我一樣係精神病患者嚟，即係呢啲精神病患者 咬人， 係啊，即係中意咬人啊！ 好驚喎！ 你諗下呢啲精神病患者，你可以馴服到嘅，咁我覺得哇，咁我真係另眼相看。 唔係，我覺得因為大家坐喺同一個監倉入邊， 講得你阿普都係啲精神病嘅。唔係，我覺得我蘇亞雷斯從來踢波咧，佢開唔開心係喺曬面睇到噶嘛。咁我記得咧嗰陣時我去泰國咧，我係見到佢。你見到佢個樣咧，係真係唔係佢對球迷都 nice 嘅，但係佢係真係，我真係唔想睇呢隊波啦，你俾我走啦，係個樣出曬嚟噶嘛。但係羅渣士可以咁樣搞掂佢咧，好似你哋話齋，大家都唔信變信啦， 係 咪先？呢件事同埋對今季成績係好緊要啦， 係 冇咗蘇亞雷斯，我諗都變咗第二件事啦。 呢個我覺得係算係現代管理層嘅一個，應該如果即係個 story 能夠發掘多啲，其實應該屬於一個教材級。你諗下而家，其實蘇亞雷斯應該咁講，你。呢幾年呢十年八載啲球員個身價貴得咁緊要，即係個人工高得咁緊要。咁大家又成日都你揾幾多錢係量化你嘅成就嘅年代，你好容易就喂大佬我幾錢個禮拜？咁你做教練領隊你好難嗰個薪酬有球員咁高噶嘛？某程度上你球員又後生仔，你一定係即係叫做衝衝撞撞嘅氣焰好強。即係憑咩管我？我識踢波唔係因為你教我喎，我識踢波係我當年喺邊度踢，跟住有邊個球探，有邊個經理人幫我搭鋪條路上嚟，嚟到呢度咁啱係你教呢隊波啫嘛。即係如果以嗰個情況咁， 所以佢哋未必會好服咧。而家佢哋現役嘅領隊咯， 係㗎。咁所以你諗下，如果羅渣士有呢個能耐，係令到。你親眼見到都即係嗰塊面口話係，喂，你放我走啦！到而家係我嚟㗎啦咁樣，即係嗰個人好明顯，我覺得同錢銀唔係最大關係。 但 即係我覺得羅渣士教俾佢個方向唔係錢銀嘅問題，佢做嘢唔係唯一一個 option， 甚至可能係第二、第三個 priority。我諗佢有一兩招係佢自己私底下同蘇亞雷斯傾得好好，俾咗個好好嘅藍圖佢，或者俾咗一啲好好嘅，即係可能一啲將來俾佢睇一個，俾啲後生仔睇啲遠景嘅嘢。你要 achieve 嗰樣嘢，你今日唔係要嗌走，你今日要交功課出嚟。又學你話齋，賣我係一定唔撚賣你㗎。咁你學你話齋，你咪病埋自己咧，對面牆抽啦，你咪自己對埋牆射咯。咁你原來可以咁樣扭呢、這個古仔，我覺得幾教材式嘅。 其實會唔會係俾一托利斯嗰啲片佢睇啊？ 走嘅下場就係咁樣。 唔係，其實一個比較理性嘅分析咧，利物浦係圍住，例如以前係圍住托利斯嚟建立噶嘛，你而家蘇華雷斯都係圍住佢嚟建立啦。咁但係如果你呢度做咗球星嘅，去到大球會，去到阿仙奴，去到車路士，咁你係咪仲係嗰個天之驕子咧？咁好明顯見到托利斯已經唔係啦。係啊，唔係圍住你打。其實我覺得托利斯咧，去到上年肥賓翻去之後咧，係睇得好咗嘅。 好咗， 因為對波又真係變翻圍住佢嚟打啊嘛。 係係。 咁可惜啦，咁呢啲時間又唔好長啦。 又係嗰句咯，你老細走咗，咁你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嘛，一個老細一班人，你唔係嗰個老細你就冇㗎啦。 係好正常啊，呢啲係。 可能真係。 我想補充一下咧，即係羅渣士嗰個即係處理蘇亞雷斯呢件事嘅一個 credit 就係、是、你要諗一諗咧。羅渣士其實佢嘅 CV 咧係唔靚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有級數喺外人眼中，或者喺球員喺球星眼中，唔係一個有級數嘅領隊。 嚟到大球會喺大球會上邊啦，起碼 係啦，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佢用佢把口，或者佢嘅訓練方式，或者佢對於球會嘅藍圖同遠景，可以留到蘇亞雷斯，咁我對隊波係真係好有信心。即係我覺得佢真係一個好，應該係一個好有魅力嘅領袖嚟嘅。 我覺得個 credit 又唔應該即係不斷提羅渣士一有料，我覺得佢呢件事上面有做嘅，但係另一個覺得忠臣咧可以令蘇亞雷斯信服嘅咧就係隊長。 嗯， 係啦。有，因為呢隊波有一隊即係有精神領袖，謝拉特由開波，即係由第一日到而家都仲係喺呢隊波，即係我諗佢個份量係完全唔少。但係同埋阿蘇亞雷斯，我覺得佢亦都對謝拉特非常之尊重。好似有幾場啊，謝拉特係傷咗，咁啊蘇亞雷斯做隊長噶嘛，佢都同傳媒講呢隊波隊長只有一個人，就係謝拉特。咁我覺得。同埋阿謝拉特喺中間其實都不斷有即係呢件喺即係蘇雷斯走啊與唔走咧，其實佢從來冇出過一句聲話插啊蘇雷斯，哇你即係咩態度啊咁嗰啲咧，佢一路都係好 support 啊蘇雷斯。咁當然好多嘢我哋自己係球迷睇唔到啦。咁但係喺佢都有同傳媒講啊，希望俾時間啊蘇雷斯要諗清楚件事點點點點。我覺得就即係喺呢件事羅渣士同埋阿隊長咧留到阿蘇雷斯嘅作用好大咯。 其實我都想講隊長，不過時間即係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個波真係好快，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真係快到癲啊！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唔係 Rag 先啦，我係師兄 Oppo Song 嘅師兄。